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93集。音乐声渐渐停住，一个卡通小人从屏幕的一端跳了出来。他身穿蓝色连衣裙，头戴水晶王冠，他躲在黑塔的后方，悄悄地看向四周，似乎发现周围没有坏人。他清脆地笑了一声，从黑塔后蹦了出来，手拿话筒大声地说道： 地底人王国的十大未解之谜是什么？到底是谁拐走了狼外婆的女儿？你心中黑塔一层的死歌之王是匹诺曹还是铁鞋匠？当当当当，一切尽在开心问答。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王国卫视金牌主持人王小田。今天呀，又是愉快的问答时间。你的梦想是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来开心问答，这些你都可以拥有。接下来请听题。 狼和猫一样，具有很强大的夜视能力。汤默轻手蹑脚地走到门旁，他的右手紧紧握着花瓶的瓶颈，身体半贴着办公室的房门，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一道道沉闷的咕噜声从门外传来，仿佛有只野兽正咬紧尖牙，蓄力爆发。墙角里，行风吓得瑟瑟发抖，极力地把自己塞进角落，减少存在感。唐默在听门外那匹狼的动静，门外的狼也虎视眈眈地盯着这扇门，双方僵滞。就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唐默左手用力，将发光的石头抛到了门头的窗户上。他抛物的角度选得极好，石头恰恰好卡在门框和窗户的缝隙间稳住。石头卡着门框，发出清脆的咔嗒声，打破僵局。斜游狼尖笑一声，冲向房门。唐默同时打开大门，斜游狼直直地冲他奔来。他根本看不清这匹狼的动作，直接一脚踹上去，将这匹又长又瘦的狼踹到了走廊的墙壁上。斜游狼愤怒地咆哮着，他后腿用力一蹬，再次冲向唐默。唐默侧身避开他的袭击，走进走廊。发光的石头洒下淡淡的光辉，将走廊照亮了一小块区域。唐默不知道斜游狼是不是和地球上的狼一样拥有可怕的夜视能力，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在无光的情况下和这匹狼对战，所以一开始他就先发制人，给自己制造了光源。斜游狼的速度很快，他身形瘦长，四肢发力，蹬在走廊的墙壁上，不断地从各个方向冲向唐默。唐默的花瓶砸破了他的头，在他的头上留下了一个破裂的血口。斜游狼更加暴躁，他力气不算大，但速度实在太快。他一脚蹬在墙上，飞跃到空中，利爪抓向唐默。唐默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滚了过去，两者交换位置。黑色的狼发出恼怒的吼声，唐默轻轻喘着气，右手握紧了碎裂的花瓶颈。一人一狼在狭窄的走廊中两相对望。下一刻，斜游狼突然发起攻击，唐默握着破裂的一半的花瓶也冲了上去。两道黑色的影子在半途中相遇，唐默举起花瓶，用碎裂的那部分刺向斜游狼的眼睛。这匹狼竟然早有防备，他侧过头，张开尖锐的牙齿，一口咬在了花瓶上。咔嚓一声，原本就碎了的花瓶在空中变成四五块碎片。就在这一刻，斜游狼挥起右爪抓向唐默的眼睛，唐默也早有准备的侧手避开，同时他借着斜游狼咬碎花瓶的契机，动作极快的伸手从空中抓出了一块溅出来的碎片。唐默冷厉的目光扫过斜游狼的脖子，接着 他奔跑向前，右手用力一划，锋利的瓷片划破了狼的脖子，巨大的豁口从他的咽喉一直划到了他的后颈。唐默踉跄着往前跌倒几步，他抬起手擦了擦自己右脸颊流下的血。邪游狼一爪子下去，他哪怕早有计划也不可能完全避开，被划出一道细长的伤口。但他的身后，邪游狼整个身体摔了出去，摔在走廊的地上，滑到远处。唐默快步走到他的跟前，邪游狼的脖子几乎被唐默割成了两半，只剩下一点皮肉还连接在身体上，浓稠的血液从他的身体里流淌出来。他不断地发出哼声，忧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唐默。唐默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弯腰将碎瓷片刺入邪游狼的头颅里，补了一刀，邪游狼彻底断气。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邪游狼的身上闪过，光芒消散，邪游狼的尸体和刚才流下来的血全部消失，一滴珍珠似的黑色液体出现在了邪游狼尸体的位置。唐默将邪游捡了起来，这滴邪油质感很奇怪，类似于水银，可以直接抓取。黑塔说杀死邪油狼可以获得一滴邪油，唐默现在得到的真的只有一滴邪油，哪怕他尝试着想将这滴邪油分开成两滴，在他停止分开这个举动后，两半邪油又会聚拢到一起成为一滴邪油。行风看到唐默回来，激动的身体颤抖。 你这么轻松就打败了邪游狼，我们或许有救了，真的有救了。 唐默脸上的伤口已经止住了血，但还没有完全愈合。唐默冷冷地问，邪游狼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两个人是怎么死的？你身上的伤口是谁弄的？一连三个问题让行风哑口无言。唐默拉开办公室的椅子坐下，行风和他靠得很近，颤抖着用双手撑起身体，艰难地往前挪动。他想离唐默远点，但唐默直接一脚踹在墙上，砰的一声巨响，他的腿挡在了行风的面前。这个浑身是伤的老玩家害怕地往后倒跌一步。唐默抬起脚，又是一下重重地踹在了墙上，令整个办公室都抖了一下。他勾起唇角冷笑地说，回答我三个问题。行风害怕地看着唐默，终于开了口， 邪游狼就是你刚才杀死的那个东西，它每隔三个小时会出现一次，第一次出现一只，第二次出现两只，然后是三只。杀死邪游狼就可以得到一滴邪油，如果杀不死邪游狼，再过五分钟他就会自己消失。 唐默说，自己消失？那这样只要躲过五分钟，不就可以避开和邪游狼正面相对吗？行风害怕地点头， 是，但是邪游狼出现的十分钟后，铁鞋匠就会出现，他会问你有没有。 哼，一道沉闷的响声打断了行风的话。听到这个声音，行风的脸上露出恐惧的神情，他惊恐地看向门口的方向。唐默听到一道砸地似的砰砰声从走廊的一端传来，紧接而来的是锁链拖地的哗啦声。那个东西越走越近，已经快走到这间办公室的门口。唐默握紧了自己刚才放在口袋里的碎瓷片，站起身。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人是谁？三秒钟后，一个巨人似的强壮男人出现在了门口。他将右手的锁链套在胳膊上，左手拿着那根长长的铁钉。他不怀好意的目光先看向地上的行风，行风吓得往后一缩，躲在唐默的身后。接着，他再看向站在那里的唐默。铁鞋匠低低地笑了一声，他用钉子狠狠地砸了一下桌子，嚷道， 我的鞋油呢？你们这群渣子， 找到了我的鞋有没有？ 洪亮而不耐烦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食品加工厂的另一边，傅文铎站在狭小的杂物间里，抬头看着墙角挂着的小电视。屏幕上，身穿蓝色小裙子的王小田不知从哪儿变出了一张旋转椅，他坐在旋转椅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今天呢，是开心问答的特别篇，我们只邀请了一位挑战者，我来看看啊。哇哦，这位挑战者非常有名，他的名字你们都知道。 傅文铎眯起眼睛，屏幕上他只能看到王小田的身影，但是在他说出这句话后，好像每一个电视节目组都会制作的效果一样，小电视里响起一阵起哄欢呼声。王小田卖了个关子， 那么他是谁呢？ 傅文铎冷漠地看着电视屏幕，只见电视画面一转，一个5分钱特效的宣传片出现在了屏幕上，一行黑色大字突兀出现。这行字仿佛被人擦去，又换了一行字。第二行黑色的字消失后，下一行字久久没有出现。傅文铎等了很久，电视屏幕里传来一道吞咽口水的声音，这是王小田的声音。唐默在场，恐怕都听不出来，这个充满贪婪和食欲的声音是从刚才那个可爱的卡通人物身上发出来的。但傅文铎已经经过特殊训练，他听出来了，王小田在努力地咽口水。接着5个字出现在了屏幕上，后3个字是浓烈的血红色，一滴滴血液甚至从这3个字上滴淌下来，落到电视屏幕下方看不见的位置。 他是偷渡客。 画面一转，王小田的卡通圆脸出现在画面上，他的嘴边全是口水，发现镜头放到自己，他立即抬起袖子把口水擦干净，他甜甜的一笑。 那么现在呢，就有请地底人王国所有公民痴迷已久，连续3次蝉联怪物周刊我最想吃的人类第一名的选手傅文铎。 傅文铎站在杂货间里盯着电视屏幕，只见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卡通小人从屏幕的一端蹦了出来，他走到王小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低着头没有吭声，他的头上显示出了3个字，傅文铎。 我们的傅选手有点沉默，不和喜欢你的观众说些什么吗？ 卡通傅文铎依旧没有开口。王小田的目光从迷你傅文铎身上挪开，他转过头，若有若无地看了外面一眼，他那一眼似乎是在看摄像头，但他的目光却诡异地正好和电视外的真傅文铎相连。他再擦了擦口水，奇怪地笑了一下。 既然傅选手不想说话，那我们就开始吧，让我们来看看第一题。这是个非常简单的常识题。 小女孩俏皮的声音在杂货间里回荡。 傅选手应该很容易就回答出这道题吧？那么，请听题。第一题，黑塔一层的世界里，最喜欢捉弄偷渡客的是谁？ A. 匹诺曹， B. 灰姑娘。诶，我怎么会在这个选项里啊？我王小田从来不捉弄偷渡客的呀。 王小田故作惊讶，他非常做作地捂住嘴。 哎呀，一不小心给傅选手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呢。那咱们继续。 C. 马丁先生， D. 星星大伯。傅选手，你会选哪个呢？哪个才是正确选项呢？我们的傅选手有20秒的考虑时间，这可是一道送分题哦。傅选手到底能不能答对真相呢？ 与此同时，傅文铎的面前出现了一行蓝色的小字。 叮咚，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